喂，翻嚟第三节点问嘅， 讲波咯，系嘛？ 讲波，你咪仲有梁天琦要咩咩？ 讲波，喂，咁我哋只讲私怨，我哋唔可以呃啲听众嘛？讲到明要讲啲私怨，或者讲啲其他。 你想点样讲啊？严重嘅，睇完第一周， 唔系讲波系有，首先系有两， 有两种波， 两种波嘅。 系你想讲边样先啊？ 第一种波，我觉得都系呢个礼拜，我中意嗰对我嚟讲，觉得都系即系几震撼嗰个消息。我相信大家都收到呢个消息噶啦。 就 系、 是、 就喺个麻仓休下嘛，系。 我要听你表演， 麻仓休下吧。 你唔系冇睇过系嘛？唔好扮嘢喎。 我依家可以话俾你听，我啲珍藏系边一啲？ 虽然呢度系你屋企，我唔信呢度有录音机，系咪先？啊，唔系都已经录咗啦，系咪上 YouTube 啦，系咪？啊， 我唔知麻仓休英文名系乜，我依家俾我 collection 你睇，可能系有一中嘅，但系我唔知边个打边个其实。 OK， 咁我哋讲返你件波衫啦，係咁样嘅话係。 睇完第一周英超比赛啦，咁其实老实讲即係我唔知阿 Roger 会点讲，但係好坦白讲，睇完咁多队嘅表演係唯独是曼联係喺呢一周嘅比赛里面係最有冠军相嘅一队嚟嘅。即係你会发觉佢而家新嗰队基本上今年係有两个新加盟啦，一个就卢卡古啦，另外一个就马迪啦，咁亦都好多柒头话马迪系一个即系水货嚟嘅，又话回堂又咩物，咁最终就系你睇完，你知道马迪系卖咩咧？而家系咪？咁当然就系话我都唔系之前睇车仔睇得多，唔够枪睇得多。咁但系实际上，你唯一一样知道嘅就系曼联就缺乏一个好 commanding 嘅防守中场啊嘛。咁防守中场也者就系要喺呢个防守中场之前嘅人唔使成日去关心后边嘅防守啊，令到嗰两个人咧。可以去进攻，即参与多啲嘅进攻。咁马迪就做到呢样嘢啦。而家将成条最尾嘅防线系 push 到差唔多中场。你一有人动个波上去，琴日阿小豆啊，成日嗰啲咧，转头阿宗师一脚射埋去噶咯。唔系宗师咧，就系、是、白连达嗰边，两个是但一个有啲波喺附近啊，第一个两只脚埋去嘅。即系我觉得好嘅防务系真系佢两个做先嘅。第二就系话转手为攻，马迪系拦好多波嘅。拦咗波之后就系好快咁运个波上前场打快攻啦。第一球琴卢卡古系咁入啦，即系当然系咪华舒福摆个波落去俾卢卡古嘅？咁你可以就系话马迪走紧上去左副位，你系咪俾马迪去射嘅咧？咁如果系马迪处理个波，我觉得唔系卢卡古处理得唔好。即系我都讲过，哪怕曼联今年系只系买一个前锋，就系、是、买卢卡古，你望个把捻啊！屌你老味，你个死人样真系！你哪怕只系买一个卢卡古翻，而家就系一个人系做到嘢啊嘛，做捻到嘢咪入波咯！一个人喺前边，大佬，你希望阿伊巴成日两头走啊？你希望以前系朗尼两头走啊？冇可能噶！而家就话俾你听，有个高高大大嘅前锋冲锋陷阵，攞咗啲波之后，中间嘅人冚一切啦。咁所以琴日福仔就争啲入波，马斯亚入波，普包入波，就话俾你听，今年就咁踢噶啦。 喂，唔好讲咁多，即系战术嘅问题啦。即系咧， 你要打 我琴晚，我琴晚我经过马会，我就醒唔起一样好重要嘅嘢。 好啦，彩你冇买就 枪。我有啲嘢要做嘅，但我就见到六合彩，哎呀，得个千几万咁多宝，咁样，哎呀，算啦，都系 系啊，我睇中咗层楼噶啦，六合彩买。 结果就系、是、我系忘记咗咩？我忘记咗系买曼联冠军。因为我真心觉得咧，曼联咧嗰阵时即系第一周未踢之前咧，曼联马会开个盘咧，曼联冠军英超冠军 4.25 倍咧系抵埋嘅，系啦。咁所以就其实我又醒唔起星期日，其实我去马会经过马会，其实我就想原本谂住做呢样嘢，咁但系就醒唔起咁样，咁结果就因为我冇买到，咁所以曼联讲就。 咁言下之意，你以后 咁所以咧，即系我可以， 你系愿意用自己嘅真金白银去登死一队？ 而家就可能佢赢咗周之后，可能我未 check 最新嘅赔率，可能会热咗好多啦。咁就可能未必系够咁抵买。但系咧，如果从一个投资嘅角度，其实即系今季我觉得即系英超两队波系最有冠军相嘅啫。一队咧系曼联，点解咧？因为魔佬嘅第二年魔咒啊嘛， 系成日赢一定赢冠军嘅。 第二季一定赢冠军啊嘛，系嘛？皇马、车仔、国米系咪都系呢一个轨迹，系咪？咁第二咧就系呢一个第二队系边队咧？系热刺，我觉得就系佢哋攞冠军就系今年噶啦。 如果唔系 话， 就以后都冇攞。就好似你话， 如果咁讲，我只可以话呢队波一定会俾人肢解咯。 啊， 咁系，咁系。 呢队青春班一定系即系踢咗第三年啦，即系第三年争标，去到最尾都结果冇一个 trophy， 至少即系唔系英超都好啊，一定系有一个 trophy 落袋嘅话咧，我相信呢班波都 哪怕只系嗰只杯仔 啊。咁但系问题就系、是、我你见到佢旧年即系热刺，我都选过手啦，佢第一次踢欧联要好紧劲啦，点知？ 屌你！屌啦！喂，杯赛真系同联赛完全两个踢法。你见杯赛咧，曼联喺欧联咧踢，唔系喺欧冠咧，系真系踢得主动好多嘅。 喂，佢仲要第一场俾我搏中咗，即系话啊，原来热刺真系有心踢欧联嘅，作客都可以赢呢个莫斯科中央陆军二嚟，好卵劲啦，跟捻住。咁虽然都系即系输嚟输俾，好似输摩纳哥系嘛？ 唔记得啦，即系嗰队唔系我捧嘅球队。 但系哇，但系输俾利华，哇嗰场真系，所以 anyway 吓、啊、咁就诶、即系我觉得热刺系有心喺联赛上面最真系会系诶系冲冠嘅，系啦。咁呢两队嘅啫，系我觉得。 你问我，我觉得第二队最有机会嘅曼城，因为原先我讲得好简单啫。因为其实大家每一队球队点样去 weight 佢自己嘅争标机会呢，即係譬如你觉得你自己系主力嘅争杯赛呢，定还是争联赛呢，曼联系非常之有准备嘅。你见曼联呢，琴日就算系坐喺 bench 嗰班人呢，其实个个都可以打正选。无论连加特啊、罗美路啊、无论斯摩灵啊、无论马斯啊，其实个个都可以打正选，仲有哈利拉都未出。其实个班人冚唪唥正选嘅。不过而家系正选就多到坐返落 bench， 仲要 bench 都有啲坐唔到嘅。Lindelof 就系啦。即係講真 ，Lindelof 今年打唔打到正選，我真係唔知道，因為條友真係完全靠唔住。問題就係話，佢連坐攬板凳高都3000万磅啊，大佬！佢係因為太過多後衞，仲有啲未出喎、 啊。唔係，咁但係你曼聯啊，要四線作戰啊嘛。 因為佢真係有27个用到嘅球員咯，即係其實曼聯季前賽七場， 你唔似車仔咁樣嗰條 list， 我唔知 道，少過花生台啲主持啫。 所以嗱，煙耗啊，嗱嗰啲啊，嗱，你睇下你對車仔究竟喺。贵未买，即系 我觉得有啲阴谋论，有啲专登嘅，即系逼 阿入王， 逼佢放水嘅，系啊，扫货啊，系。 咁啊，老老实实啦，喺九月一号之前，你买到咩人啫？好嘅人已经拣晒啦，即系真系实际上，即系咪买到个人翻嚟即刻踢咧？我又唔敢讲。但系你见到嘅嘢，曼联咧系实际上真系有25、26个人系真系第一系识踢嘅。咩叫唔识踢咧？赞奴沙嗰啲唔识踢啦。你摆佢落去咧，都系唔知车前蹬后，系完全冇把握做任何嘢，嗰啲唔识踢啦。但系你见季前赛嗰阵咩McTominay 啊，嗰个后生仔，嗰个苏格兰6尺4嗰个白色嗰、那个，喺季前赛入个波啦，但系佢踢落完全个 composure 好嘅，佢即系佢唔会俾人崩低嘅。仲有左闸嗰个我唔记得咩名啊，咁咧嗰只黑色嘅Mitchell 喂嗰只又踢得嘅。你見到曼聯出翻嚟17、18歲、19歲嗰扎青年軍上到嚟，你唔協場，你真係提升佢上一隊打下咧，佢都即係間唔中幫你搏到腳，即係例如聯賽杯嗰啲杯仔咧，又可以幫你頂到一場半場。即係我覺得今年人腳係夠嘅，所以點解我話曼城有機會咧？曼城亦都有咁嘅板凳深度，你要諗下佢即係嘥億幾嚟買三隻閘，即係哥迪奧拿用閘真係用到非常 之好。即系个人嘅分析啊，但我直觉，我觉得即系曼城个会威齐欧联会 重啲， 重啲系，因为曼攞过啦嘛，系啊，曼而且唔系好耐之前，隔好耐啊。 咁啊，咁啊系，即系我曼城有得拣嘅时候，佢可能就系同摩佬上年做嘅嘢相反咯，啊唔系系一样咯，即系联赛完全半放弃，啊横掂都争唔到头四啦，又或者即系已经可能系稳阵3、3、4、4嗰啲位啦，咁你不如就系话周中踢欧联嗰场踢得好啲啦。但系讲真，真系踢杯赛，真系摩连奴系即系专家嚟嘅。佢要就系同你踢埋1-0啊、2-1嗰啲波咧，系真系手到拿来。佢话唔输就唔输噶啦，嗰啲波。你见系咪一代宗师系嘛，踢得几好系嘛？你仲要摆而家咁捻多大参。必要时马迪摆埋喺禁区顶，又系个大参，仲要出埋大爆炸，又系帮你做破坏。喂，附送两张红牌一件事啊，起码做到嘢先啦。你车仔，你摆齐咁多个落去先算啦。你觉得佢20个人落，学乜踢联赛啫？唔使踢联赛，你翻去踢杯赛，踢联赛杯嗰啲好啦。曼联，我谂今年人真系唔踢联赛杯啦，嗰只杯仔真系分分钟唔攞啦，全部一放弃状态，摆晒啲二线兵、三线兵，摆啲 U18落去。吓踢到有就有， 其 实 反而我最期待咧系曼联系对边队对碰咧？系曼联对呢个纽卡素， 你怕他输定什么呢？即是 你又质疑我究竟捧不捧肥斌啊？那时 我觉得，我觉得斌仔即是对着摩连奴呢很多身仇旧恨，不像哥迪奥拿那种的，是即是所以我觉得会挺好看的，是因为你斌仔揸住手手兵呢，是手你呢 咁咪係喎，你问我琴日纽卡素场波，喂佢如果唔係一个当租 selfie， 一开波就伤咗件，跟住有红牌咁，係嗰场波好难作准啦，係 伤咗两件，即係你如果係唔出矛招呢就伤两件，你出咗矛招呢自己就一隻红啦，即係你唔係伤咗，即係你唔係走咗个当租 selfie 呢，我真係觉得佢係和得到嗰场波，但係你如果係输为赶咗出去呢，你是真的整队波就真的完全是没有招架之力。 所以讲波讲到这里啦，足智神灯推介曼联夺冠啊。 哎好嘢，唱歌好嘢，唱唱歌真是唱自己。 现在就开始按又是按制，就是去 上网 上网众筹啊。 上网 众筹买曼联冠军。 咁是不是要叫阿 Walter 开 冠？不是，你哋个个曼迷都应该夹钱俾我啦，系咪啊？ 咁一人夹收两嚿好啦，你睇下杯有几大。咁但系点解我要夹俾你？点解唔自己买咧？ 唔系你夹俾我。是比直接落我袋得我唔好买㗎嘛。 咁、哦、样样。咁可以啊，可以啊。咁但係好多人唔摸嚟 囉。如果我觉得呢种方式我哋 work 嘅话，咁我哋花生台就有新菜路啦，唔需要即係为咗货金，係咪先，有啲 捧个灯神出嚟。 又要喺城门河嗰度游水飲到生鲜，最惨最新。 你捧捧个你捧 最新系咩嘢，你知唔知货金最新系咩嘢，而家都入女男人老狗 嘅 媽媽。 嗰真我知道，嗰真话可以报警啊嘛，嗰真已经系有晒证据可以报警啊，睇有冇报到啫。 系啦，咁呢个就要真系呢次就要考验下我哋，即系一直以嚟都赞誉有加嘅仇师达兄，系你咪真系即系坐言起行啦嗱，即系嗱呢样嘢系一个好好嘅指标，就系话即系你所口中所讲嘅，即系话吓要因为啊依过呢两个礼拜有八月化噶嘛，即系大家知道啦，即系啊教主开金口嘛，亲口闹啊。 王杨 达你正归功啊，呢、這个真系归功啦，系咪？我上个礼拜讲归功嗰个归，即系归功于仇师大嗰个归功啊，系真系话佢话王杨达系归功啦。啊，你老婆俾人屌老母，俾人屌成日咁样，日晚晚都开名屌咁样，你仲唔出声咁样行？咁但系大家都明白啊嘛，即系成功嘅男士系由呢个唐英年去到呢一个陈茂波。即是成功的男士，就是老婆不知不出声，老婆被人屌，就拱老婆出来被人屌， 所以你不成功。 是啊， 我都不成功。 我知道会发达，因为怕老婆。 是啊，我都是。 所以土白都会发达。 是啊，他不发达怎样用你咁多个啊，哎，真的你真的。 是啦，啊，那就即如果大家都还未知道的话，就是话说两个这个热血的嘅主持啦，因为近排又系即系冲神七啊嘛，佢哋个排名榜啊嘛，系咪货金排名啊嘛？咁样我都明白，其实有冇斗？因为长年累月就佢黄杨大两公婆已经霸咗咩七个位，霸咗两个位啦。 我都系糖水棍。 跟住而家加埋国师，加埋一棍，系咪先？四个位啦，已经霸住咗系，咁剩翻三个位系咪？系咪先？又要帮呢一个坐监嘅，又要帮嗰个咩柏杨啊、四眼啊咁样，系咁剩翻一个位咁你大家就为一个位争凳底咁样争餐四咁样就做， 即系英超从来都系争前四嘅啫，吓揽埋都系争五六嘅啫。 即系我觉得仇师大，你喺个 Facebook Live 嗰度集资叫话咩英军话纹身啊嘛，你纹身叫纹撑英文啦，系咪先系嘛？或者纹呢个黄杨达正规公摊佢纹纹咯，系咪？呢个最好啦，系啊咁，因为我觉得你出声，你而家号召力大系嘛？你出声一定有人肯货金，不过睇下你哋会唔会肯货金俾一个热狗嚟做呢样嘢。不过你哋因为又有一个新嘅推介噶嘛，你哋可以。PayPal 又可以即系货完金之后又可以退翻钱噶嘛，系咪先？你先货金俾英军，叫佢问黄杨达正规公，跟住揿 PayPal 退钱。系啦，嗱，唔好话我唔醒条好桥俾阿仇师达，你哋嗰边系可以咁样处理热狗呢个问题。但系即系我哋都要判断你哋对于热狗嘅力度系咪正如你哋所讲，就话我哋你哋要立心，无论喺即系补选、区议会选举同埋一个立法会选举，要令热狗即系。不会死灰复燃，不会翻身的，你们的力度有多强大呢？喂，那这一件事看看你们有没有人即走去报警先，是不是，是不是公众游荡罪，夜妈妈走入女厕影相，我都有听即星期六晚仇师达的录音的嘛，或者 Facebook Live 啦，是不是，喂 你言之成理，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是不是、啊、你今次第一你首先你道歉的时候你说你不是第一次入去了，我不知道已经有惯犯来的了，是不是你惯犯入去影相，我不知道你影相影入去。 有很多人以入公厕打野战而引以为荣的 嘛。跟住我不知道你影入去入面的间隔你知道之后跟住拿来做些什么的嘛，是不是是不是天花板的假天花板那里爬下来啊，是不是我不知道你会做什么的嘛，很危险的嘛，是不是跟住你王杨大两夫妇这些东西又不回应，是不是跟住就说啊那班人就说、哎、今次其实不是热血时报的节目来的，是番外篇，番外篇就不是热血时报的节目了。这样都得的原来是这样。是不是呢啲因为传媒悔人悔道 ，yellow journalism 呢啲我哋成日就嗰阵时候 系做受教受教， 做监察匪类监察犬嘅时候，我哋成日话阿郁文口口声声就闹人 ，yellow journalism 搞 yellow journalism 闹苹果，咁嘅结果而家你热血时报就搞 yellow journalism 啦，系咪？咁而家咁郁文今时唔同往日啦，你可以开声用翻你传媒学嘅理论教咗咁多年，系点样批判呢个 yellow journalism？ 批判呢一个热血时报啦，系咪？咁我就洗耳恭听啦，咁样结果星期一。上个礼拜一郁文爆一集，我哋即系我 YouTube Live 直播啦，系咪？跟住喺 YouTube 翻听呢集 YouTube Live 直播都有5000人，点知有标？ 喂，系咪要考虑一下做即时旁述咧？ 吓、啊，咁所以唔系我第二集，即系佢礼拜四都上，我都上嘅，但系一如我所料咧，佢通常讲完一集之后咧，第二集就。即系礼拜四一集咧，就系啦，就唔系好讲住嘅。 今晚我又开始， 今晚我又要睇下需唔需要。 佢好有系统，有铺排咁，要将你呢件事可能炒一个月噶嘛，咁所以要调调人嘅佢， 系咪吓？咁啊，即系上个礼拜又估唔到一样嘢啦，即系我即系呢样嘢都对我嚟讲都好惊喜嘅，即系大家即系草气谂住郁文会开波啦，点知一个 龟背公啊， 系啦，一出嘅时候竟然系对住阿近，系第一招。 杀错良民啦！突然间 系咩？嗱，你有冇同阿近接触过咧？系 好少，系冇，好少好少，因为呢个人成日阴阴湿湿又唔出声，即系连打开话盒子嘅能力都冇。 咁啊，因为我同阿近系做咗两个礼拜同事嘅，系叫做 系喺郁办， 喺嗰阵时都未叫郁办，因为嗰阵时候系即系所谓呢个 长者之友协会啊， 竞选办啊，2008年嘅4月1日到4月12日啊。 系咪真系要写篇文都要改300-500次咧？ 系啦，呢两个礼拜嗰阵时我未叫佢写文咋，嗰阵时我见到佢真系， 喂， 搬搬抬抬都有问题。 我觉得真系好卵犀利，即系一个人，即系又阴声细气，又阴阴湿湿，咁又冇样叻，咁卵耐都唔死得，又唔使捞第二样，即系我觉得真系要效法一下。 即系其实应该阿郁文应该嗰阵时候，阿近仲坐喺隔篱嘅时候，应该直接问佢噶嘛，系咪西九？呢单即系嗰阵时故宫博物馆呢单嘢，系咪？喂，阿近帝强行出嚟话，话冇问题、啊，讲两句啦，你老豆，系咪？喂，依家时候，喂，不如唔争在啦，不如阿教主都公开一下啦，即系对于阿近咁多年嚟系点样样啦。嗱，我哋有网友就呢、這个喺我哋之前嘅，我自己喺匪类监察院嘅 YouTube channel 入边嘅匪讯都提过啦，我哋有网友。为了监察匪类咧，就专门去查呢个郑松泰嘅议员办事处当选以后至今嘅申报开支啊嘛。咁、原来阿近系得个8000蚊人工啫嘛，系。 因为8000蚊人工，你先可以有咩冬瓜豆腐要打官司嘅时候先申请到法援啊嘛。 啊，我但系都唔使咁少啩，系咪先？ 要啊，如果唔系过，如果要过。 但系佢哋撤出社运噶嘛，使乜担心啫？ 呢个另外一件事啊， 系咪？哦，咁原来，所以我嗰阵时候，我以为啊，系咪 八千蚊人工啊？ 系咪阿教？屌 你老尾，日朝九晚，仆街要翻得远，屌你老尾 咧，可能唔系翻足工咧，可能 part time 咧，唔知啦吓。咁、但系半职，咁以阿近嘅资历嚟讲，我都觉得可惜，即系半职咁你成二嘅话都系16000啫，16000全职都系好奀嘅一个价钱，系吓。咁我以为系咪教主其实都一直补贴紧阿近，所以就叫阿近啊，其实系又系好似当年。阿老萧咁样叫坐喺隔篱吓，睇住监视住阿郑松泰咧。啊，唔系，原来唔系。啊，今次啊教主解开咗我个心入边嗰个谜啦。原来上个礼拜一教主就话最聪明呢次啦，近真系咁样系啊。咁所以即系阿近就你同佢冇交集啊嘛，系咁啊讲唔到乜嘢。我同佢都系到嗰两个礼拜交集，咁啊都系跟住落嚟都系道听途说，即系话佢即系非常之服从阿李慧仪嘅。系咁就 系呢个我相信，呢、這个我真系亲身见过。 阿老萧就讲到即系李慧仪同佢做咗啲咩 therapy 咁，呢啲嘢是非我哋就唔讲啦，系咪？ 太 juicy 又唔讲啦。但系总系啲食饭嘅时候，一班人坐喺度咧，你见李慧仪喺度，阿近喺度啦，总系唔知点解 啊、即系我哋即系印象中亦都 经历过啦。唔知边个收边个风， 即系退，即系嗰阵时候搞赌国2010年又系 day back， 我哋又要翻请阿老友翻。 马祖嚟啊！ 讲翻喂，嗰阵时候唔系就系见到系咩？阿近啊，都系即系同李慧仪嗰个情况系点样样系啦。咁因为嗰阵时候一齐炒噶嘛，我点解会有机一个机缘系入去旭办就做嘢咧？因为嗰阵时候就系阿旭文就系炒咗李慧仪同阿近。咁成个办事处系冇人，好似系净系咁制嘅，即系做政策嘅嘢，即系仍然有人帮佢拍片， 嗯、 有人帮佢管数、 嗯， 有人帮佢搞地区，但喺立法会即系做政策嗰样嘢咧，系冇人帮佢哋管嘅。话说炒嘅原因就系、是、即系当选系九月，跟住去到十二月，跟住阿李慧仪又搞唔掂，即系办事处部影印机啊嘛，即系冇 好似听过， 净冇买过啊，到而家。租借定系买一部影印机，嗰三即系成个办事处三个几四个几月都冇影印机用啦，系咁样。所以郁文就系怒炒呢两个人咁样样。咁但系好嘢，你要佩服郁文就系啱啱炒完李慧仪，仲留佢喺度做社民联副主席，跟住倒国嗰阵时候又用翻佢出嚟做护教圣女，系咪？即系所以我就话咧，即系我喺另一段即系匪夷所思嘅片我都讲啦。你话郁文唔知有咩原因断咗？点解你突然间醒水嘅？ 讲到边度啊？啱啱讲到郁文点解炒系，啱啱讲到郁文点解有个 vacancy 你可以去应征咁样 啊？点解条断捻咗嘅系？ 点解 条唔知佢喺度做乜嘢啊？ 我点知佢做乜捻嘢啫？佢做乜嘢啊？你望住个摄影机话你做乜捻嘢？点解你要断啫？关我捻事？我同你一齐讲，不其实真系点讲咧？ 我哋啲土法冇办法啦，系真系。 唔系土法，而系话，即系简单嚟讲，而家电话拖张山卡，张山卡要电，所以电咧去得快啲。同埋第二次我哋讲咗九个字，即系实际上够电啊，唔够挨咁耐。咁所以咧，即系而家第二次都用六四个字咧，系差唔多时候 closing 啦，即系咁样样。 哎呦，好多嘢未讲喎。 屌，其实头先系 miss 咗嘅时候，我哋差唔多 miss 咗十分钟，而嗰十分钟就系最 juicy 嘅嘢，就系讲紧阿四眼诊同阿城中富豪。 唔系啊，咁啊你同阿陈秀慧啲过去咧？ 陈秀慧过嗰啲黑历史嚟噶嘛？ 嗰啲有冇录到啊？同阿陈秀慧嗰啲温馨声， 就系唔肯见咗陈秀慧啲黑历史。 哎呀， 陈秀慧有乜好讲啊？讲试下衬好靓过啦。不过其实都差唔多高兴啊，因为第二节咧实在系即系 overrun 得太紧要，即系咁样样。咁啊，高兴啊，讲一样嘢嘅啫。咁啊。呢两年其实，即系唔系呢两年啦，最即系立法会复会之前，又或者复会之后咧，都系讲一样嘢噶啦，补选嘅情势系点样样？咁、其实最重要系讲一样嘢啦，西环嘅美籍咧，其实唔系西环嘅美籍，九西嘅美籍咧，事实上系嗰个人必须要同中联办系有某一定程度上面嘅默契咧，中联办先至。会放心唔同你争呢个位嘅，咁所以咧，点解长年累月中联办冇喺九西嘅美籍方面下功夫咧？就其实因为呢一样嘢，咁所以如果要真系准确咁去预测个选举结果，又或者去评论个选举，即系究竟有边啲人参选啊，大概边个人得到几多票啊，咁啊真系要等报咗名先知，因为太过早咧，就实际上就系好难有个 scoop 去讲嘅，因为有啲人参加同唔参加，其实票数可能争好远。咁同埋就係话係咪众星拱照一个泛民嘅候选人呢，定还是泛民有两个候选人去争呢？咁呢一刻真係冇一个 scoop 去估都冇，咁纯粹吹嘅啫。 因为大家见到例如即係旧年嗰个情况，九西係六席，港岛都六席，咁你见到港岛其实大家好合理，你代入即係西环嗰、那个策略就是即係想即係搣你一半啦，三對三啦，係咪？咁所以頭先阿 Raymond 一直講一個問題就係即係點解係舊年係喺九西會容許四對二咧？係 係啦，咁啊即係嗰樣嘢，你揾翻舊年唔知九月幾多號嘅博會自己講嘅 solo 嚟嘅，咁啊唔知啊你自己聽翻啦。咁但係而家就係啦，咁啊今日時間大概講住咁多先啦，即係第三節嗰啲花生就 冇 啦，屌係咪應該將第三節搬去第一節啦？下次 你同呢個瘦姑嘅 one night stand 咁温馨， 仲要係膚淺。 系喺个老公面前调戏佢，即系呢种感觉，我谂都冇边几人试过。 阿B 哥都未试过，系 B 哥未试过。阿 B 哥可能见到阿秀姑扯旗嘅啫，系嘛？ 即系大镬， 真系大话。 大佬，所以我哋有咩监控，其实已经去到呢个地步噶啦。系见到我哋讲一首歌就即刻 cut 咗啊，系。 系啊，系我专登 cut 嘅，其实。 系。 咁好啊，今日试下咁多先，咁啊，下集再见，拜拜。